曾经充满了期待，关于爱，关于未来，然后就受到了伤害，才明白人生有太多原来。我曾幻想某个将来能有人出现，他会让我值得存在，可当我被孤单打败，终于明白没人回来，世界是一个人的舞台，自己跌倒了只有自己站起来。我不再等着别人的慷慨，我不再是抓着青涩裙摆楚楚可怜的女孩，不再害怕漂浮在人海，所有不应该期待的期待早已看开，我不再。

双臂，鼓起勇气，拥抱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老爸，晚上。